您可以吃到将近四个月， 对 啊，一个周期都多， 对， 所以呢，您喝完以后看看怎么样啊？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呢，只要299，合一袋的话呢，2块多钱， 2.72块， 就是你说你买一个最一般的矿泉水呢，可能还都得这个2-3块钱呢啊， 都不止这价格，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算 的 哈。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很多人呢就是买回去以后啊、嗯、他这个各种吃法五花八门呀、啊、非常有意思。 你说这吃法啊、就是我们三年当中反复的被大家问一个问题， 是， 然后呢在这儿统一再给大家一次明确的回复，就是有没有添加。 嗯， 很多的粉的东西为了它速溶啊，它肯定加点，有人叫糊精的， 对 啊，有时候加点什么那个速溶的叫速溶剂的啊，还有什么是加为了东西什么加什么防腐剂的，加什么东西都有。但是我再告诉您，淮山糖的东西今天给您这三位，无论是淮山药的原粉，还是说我们给大家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还是铁棍山药淮菊粉，这三位都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就是本身的麸炒之后的淮山药粉，或者是麸炒之后的淮山药粉配了炒制之后的红豆和薏米粉。您听啊，那红豆和薏米也是炒制的，或者说是麸炒之后的淮山粉配了淮菊花研磨的粉、 嗯、 完全没有任何添加。 嗯， 老人小孩放心喝，没有什么任何人工食品及添加、 嗯、 您可以直接到那配料表里面自己去看， 哎， 就是这些玩意儿， 非常单纯啊， 纯的。 其实呢，你像有一些加了东西的话，你冲呲溜就开了、嗯、 对， 看着好像挺顺滑， 对， 但里边呢它是有一些添加剂的， 是的。 当然这个您要是冲的话呢，您得稍微的摇一下。 我教大家一方法、 啊、对 对，有的时候大家说冲这时候啊，你那个先放水、 嗯、 然后呢再放粉，然后进去慢慢搅，或者先放粉后放水的，拿那勺搅的时候容易出小疙瘩、 哎、 因为它没有速溶剂，容易出小疙瘩，得多搅搅。 嗯， 特简单的一方法，先放水，找一个带盖的杯子啊，盖的严点的啊，或者矿泉水瓶子， 嗯， 半瓶水，然后倒进去一包粉、 嗯、 盖上盖，拿那手一摇， 摇 不愣骨的一摇、嗯、特别匀溜、 嗯、 哎，您拿温水摇呢它冲的就快一点，您拿凉白开摇呢它整个那种本身出来那种粘稠状山药粘蛋白的还原就稍微慢点、 嗯、 但是呢天热的时候凉白开都可以喝，没问题， 是 全家都可以享 受。哎，冲泡也可以，或者说有些人呢比如说做馒头啊，做点心啊、哎、往里倒一点啊、 嗯、 和面的时候往里倒一点， 对， 喝粥的时候往里倒一点， 都没问题， 都是可以的。 而且它那个麸炒的香味再加山药的香味本身在里边， 哎， 它就变成那种五谷的呀，啊，变成那种你特别是做面条的时候那种小麦的麦麸香又出来了、嗯、特别提香 又有营养、而且味道的还不一样。好了，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跟随我们将近四年的、 嗯、 啊，在我们的平台上卖的非常好，大家认可率非常高的，就是淮山糖的铁棍淮山粉的家庭组合。 是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主品的是淮山粉，也就是原粉， 是 啊，是7大盒。另外呢，还有淮山红豆薏米粉2大盒，铁棍山药淮菊粉2大盒，一共是11盒。 是的， 那么一盒里面呢是10袋，这样就是110袋。 是的， 110袋的话呢，一天一袋，咱们可以吃到将近四个月， 1天2.72块。 哎，1天2块多钱啊，一瓶矿泉水还得2-3块钱呢。 是的， 这个又营养，真的又挺好喝的、 嗯、 啊，这个真的是何乐而不为呢？赶快拨打电话，299，299元，您就可以把这些全都拿走了。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现在孩子们呢特别爱喝饮料，尤其是碳酸饮料哈，这个喝着可能就是甜呐、酸不唧的等等的，但是里边呢糖又多，是吧？而且喝多了以后呢又容易发胖，对身体呢也特别不好，所以家长经常不愿意让咱们喝。但是你用什么来替代呢？其实今天这个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小孩还很爱喝，因为小孩，你小时候爱吃麦乳精吗？那麦香味是小孩特别喜欢的口感， 嗯嗯、 但是它又没有加糖又不甜，你也不用担心小孩吃那么多糖对身体不好。 对对对， 那什么外面的碳酸的那种甜水，一瓶碳酸甜水半瓶子都是糖啊，所以这东西吃了呢，大家觉得哎还挺好。 对， 特别是小孩吃多了时候积食的时候，你给他喝点、也感觉不错。 对，你给他冲完了以后呢，如果小孩愿意吃点甜的，里面搁点蜂蜜， 那可以。 然后摇匀了以后呢，搁在冰箱里面，愿意喝凉的拿出来一喝当饮料多好、啊， 或牛奶或豆浆里都可以喝。 对对 对，我这还真是牛奶豆浆里面我经常 摇一下， 撒一点， 马上放 点，哎，真的是特别好啊！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啊、很多朋友想订购的、我们终于来了。 是的， 备货也并不是特别多， 是， 而且呢，马上呢，这个国

非常好， 嗯， 大家公认，中国人都知道吧？我想啊、 嗯， 就跟大家说，开了一瓶，因为很珍惜嘛，我就开了一瓶，开了一瓶，撕开里边那包装，你闻那个味儿， 嗯， 它就不一样， 对， 是那种真的自然的醇香，完全没有一些人工什么添加这个味道，这里边没有什么添加的东西， 嗯、 就是采下枸杞果放在戈壁的那个大戈新疆大戈壁上，太阳一晒，晒得干干的透透的，一封袋一装瓶。对吧？ 而且它品质好到什么程度啊、嗯？您在外边可能买这个黑枸杞，它有可能带梗儿， 嗯， 但是今天您打开收到以后打开，我们都把梗儿剪得特别特别小， 嗯， 就是为了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得到黑枸杞野生的，得到其中的营养，得到货真价实的花青素。 别等着了， 别 抢在前三十位去吧。 前三十位啊，199能带走六罐的野生黑枸杞。 嗯， 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孩子开学了，更忙碌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上线了，开车更堵车，大家早出发，早上来不及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带一条瑞麟羊奶给孩子加足动力，晚上回家好好犒劳，做一个海参堡或者是一个葱爆海参，孩子爱吃下饭，关键啊还长个子长脑子。 你看你啊，就是孩子孩子咱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带孩子也很辛苦啊，没有他们作为强力后盾怎么行呢，更应该好好补补。 是， 而且海参啊这种食材不仅是孩子吃好，老年朋友也可以吃， 嗯， 还有啊当中的丰富的精氨酸谷氨酸，还有胶原蛋白维生素 CDE 啥的，中年人吃更是对症啊。 哎呀， 被你说的好像就孩子可以吃似的。 好好好，我的错我的错啊， 对， 让我们一起体质更好，去该奋斗工作奋斗工作、 嗯、 该奋斗学业奋斗学业、 哎、 还有爸妈身体保养好就是我们的福气了。 对， 不过呢我们回归主题啊，自从告知大家海参马上要涨价的事情之后呢，哎呦，我们听众都坐不住了。 是的，有人就说了，果不其然，你们涨价了。我前两天去看专柜都涨了。还有人说，这马上送礼呀、啊，家里团聚啊，都要吃到用到海参。 嗯， 这时候涨价太不人性了。 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告知您涨价不是说明天就涨， 嗯、 您没有仔细听， 嗯、 是9月15号涨价。 是。 那么其实还有几天的时间， 是 就是给大家去囤货的、 嗯。 您只要是吃过鲜芋仙海参的。那现在就赶紧来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现在呢依然是699一盒，订购两盒1398，吃半年海参。那今天还有焖烧杯、驼毛被额外赠送。 嗯，就告诉您三点：首先，价格还是699， 嗯， 订几盒您随意。其次呢，建议大家可以订购两盒，因为除了送焖烧杯，还有驼毛被。 对， 这马上说凉就凉，被子不嫌多。透气舒服健康的好被子您总是需要一床的。 是。 第三，9月15号涨价，现在呢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可以保证货直接发，要不然后期全国这么多调货大家等来等去、 嗯、 可能影响使用了。 是的。 所以说400-07-106-108，400-07-106-108您自己考虑然后抓紧时间。 是的，其实啊这款海参真的是从享购时间的平台推广到了全国的顾客群体当中去了。 对， 有人一开始嫌弃说这海参大小不一样咋回事啊，但是呢你吃过一次就知道什么叫野生海参、 嗯、 跟养殖的海参啊简直是甩了几条街的区别了。 对， 还有就是营养、 嗯、 海参吃什么海参精对吧、 嗯、 那当中的营养元素丰富，您在巴巴看有一些海参它没精，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您别问我。 其实啊咱们都知道海参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而且孩子吃老人吃我们自己吃 吃，海参都有好处来对症。 嗯， 那前提就是吃到好品质保证的好海参。先预先推荐几年时间不玩虚的，就是好海参，真海参。 对， 那现在涨价也是迫于市场供需，所以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依然699一盒的价格的时候， 嗯， 赶紧来买几盒存着。 是的，订购两盒半年装1398，还要再送海参焖烧杯，再送一床驼毛被，是秋冬驼毛被哦。好，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订购的朋友比较多，手机尾号2243的朋友就说了，鲜芋仙海参好吃，而且效果好，谁吃谁知道。还有6649的朋友说啊，总听你们说15块钱吃一头野生海参，一开始还不信，吃了之后，嗯，就一直坚持到现在了。 对呀，生活不是由标签堆砌出来的，咱们应该合理消费，买护肤品只选真正能帮你抗衰老的成分。 哎， 买衣服不去追求昂贵的大牌，只认准精良的裁剪跟款式，就是合理消费。 是， 给生活做做减法吧。衣柜里堆积如山的衣服，经常穿的只有那么几件，厨房里琳琅满目的小厨电，经常用的也就是电饭锅以及烤箱。 嗯， 所以去掉那些不必要的物件，留下精致必须的东西。鲜芋仙海参就是以15块钱一头，又是野生的海参，来一招制敌。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马上9月15号就要涨价了，在此之前趁着最大优惠，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In my mind, they shine so bright. She's waiting there. 但是要提醒各位啊，这样的优惠呢仅限在9月15号之前才能够享受。 是， 一旦错过，对不起，别说是海参焖烧杯和驼毛被没有赠送了， 嗯， 就连这鲜芋仙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呢也要从699涨价到799了。 是，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机会，4007106108 4007106108，手机尾号135947860027的都是老会员了， 嗯， 都表示啊，吃了这么久的鲜芋仙海参，第一次听到说光赠品啊就将近1000块钱的海参福利活动，而且呢还有两盒可以吃半年的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划不划算这心里一算就知道了。好，订购热线还有最后一分钟的开通时间，4007106108 4007106108。 嗯，我看到这边有一位常吃海参的齐先生打进4007106108，说平时自己很注重身体的保养，但因为工作太忙了，所以一直吃的是即食海参，觉得很方便，拆开来就能吃了。 嗯， 后来呢才觉得这海参啊还是自己泡发更安全一些。 是的，而且其实自己泡发也不麻烦。 只要把淡干海参呢洗净煮沸之后，连同开水直接倒入咱们送的焖烧杯当中，您想吃 Q 弹劲道的，一天一夜就可以了，想吃好嚼入味的，那就多焖几天。总之啊，想吃什么样口感完全您自己来控制。 对， 市面上呢这一只焖烧杯298，最后一点时间，您打进4007106108订购两盒野生海参，不仅这个焖烧杯免费送，而且还有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也是不花钱免费送的。 是， 天气越来越凉了，5斤重的大被子让您在这个冬天不再惧怕寒冷。4007106108 4007106108。 一定要记住了，这是最后一批699元订购鲜芋仙海参的机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4007106108 4007106108。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跟着梦的节拍，每一天努力的我，一步一步追着未来。 喜欢自己那么意气扬飞，表现到天地多辽阔，我爱享受美好。 我可以忙呀忙，我可以承受寂寞，一个人也能开 party、yeah、天气有好有坏，热热闹闹朋友来，放开脚步我们一起去追风，喜欢自己那么一起要飞，表现到给那个我，追逐自由自在的生活，天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现象、哪些表现和哪些症状是我们特别应该注意预防脑中风的，不管是出血性中风还是缺血性的中风，那都应该呢我们知道，知道以后呢，这些小的日常生活中常碰到的症状，你就给自己打一个这个惊叹号啊，要特别提高警惕。便秘、逼出血和中风这三方面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果你有一些基础病，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有脑血管病发生过，那这些人呢就更得注意。你比如便秘、逼出血和中风，你听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不少患有动脉硬化啊，或者糖尿病啊、高血压啊，或者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啊等等，这些人，他们三者之间呢就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一个关系。便秘可以导致逼出血，人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啊，或者你基础病，便秘、逼出血和中风，你听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不少患有动脉硬化啊，或者糖尿病啊、高血压啊，或者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啊等等，这些人，他们三者之间呢就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一个关系。便秘可以导致逼出血，人特别是年纪大了以后啊，或者你基础病比较厉害，它大大小小的动脉血管壁上都沉积着胆固醇，这样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血管硬化，有的有症状，有的没症状，而且动脉硬化在不同部位不同的表现，所以呢这个动脉硬化和血管的变脆、弹性的变差，然后收缩力的降低，就容易使血管破裂。这样呢，不少的老人呢，伴有一定程度的，比如基础病啊，特别是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还有呢，因为胃肠道的功能也减弱，老年人啊，便秘也比较多。我们讲过，便秘城市人46%、64%，这个多一半都在这个老人里头。而老人里头又有一半多都在用这个缓泻剂，像这些呢就应该特别注意了。因为老人便秘特别多，在排便的时候啊经常要用力摒气，就是你深呼吸，摒气的时候胸压和腹压都增加，而且你这个摒气排不下来，你就更长的憋气，更深的吸气，这样呢就是脑压和腹压增加，然后呢就使着我们脑部的血管的血压也增加，这个增加的结果就容易把这个已经变脆了的、变硬了的，这个又比如有的已经突出去了，有斑块的，这样呢就容易造成这个出血，就破裂而出血。也由于这种原因，因为你病气的时候啊，真的可能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使着我们鼻腔这么扁巧的这么浅表的血管它也硬化，也就容易破裂，破了以后就容易引起鼻出血。如果你这个 有这种原因引起的鼻出血，出血时间长还不容易自行停止，然后呢，这个鼻腔啊，两边这边出了那边出，那边出了这边出，一定要到医院去。这种情况一般都受你住院了，要一定要住院治疗了。因此，如果鼻出血像我刚才说的这种症状，那你应该特别注意。然后呢，鼻出血以后啊，便秘导致鼻出血，说明了动脉硬化的程度和高血压程度啊，还有这是动脉，还有就是糖尿病所引起的全身的血管的病变就比较严重了，就已经接近脑出血的这个中风的临界点了。有关文献就记载啊，老年人出血以后，我们前头讲过啊，50到80，在1到6个月内就可以发生出血性的脑中风。可以确切的说啊，如果能除外脑外伤或者除外炎症因素，老人的鼻出血多半是脑溢血，就是出血性中风的早期症状，它是早期症状之一。所以呢，因为这个鼻出血啊，不同程度上它释放了血中的一定的压力，就缓解了脑和全身血管的紧张状态，就阻止了脑血管破裂的，这个更严重。所以这个时候呢，病人更得要注意。在情绪上啊，要这个防止情绪激动啊、紧张啊，也防止劳累啊等等刺激这种情况出现。中风以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又加重了便秘，因为中风以后呢，就使这神经系统紊乱，影响了这个排便的反射形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中风以后在治疗和静养的时期，基本上卧床。这样改变了原来的饮食习惯、排便习惯。另外呢，这个患者的体质比较虚弱，活动相对减少，导致肠蠕动减弱，排便的力量不足。再有就是呢，这个患者有这个病以后，特别是如果又瘫痪了以后呢，进食也少，粪便的积聚量呢也不够多，所以就粪便不能排除，大量的毒素就在肠道内，被吸收到血液中，然后就损害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影响中风老人的脑功能的恢复。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使已经一定程度上康复的老人再度由于便秘的发生而鼻出血，形成了恶性的循环。所以这三个呢，其实在这个临床上是不少见的。经常有病人来了以后啊，就问问大便怎么样，吃东西怎么样，活动怎么样，经常啊都有互相联系的，所以这三个，特别是老人啊，要注意你排便的通畅，保持排便的通畅。另外有鼻出血的时候，不要小看，一定要很好的及时处理。再有就是呢，平常啊，比如老人比较多见啊，这个缺牙，实际上呢，临床上见的也不少。缺牙容易引起中风，有很多人呢对这个知识呢就不知道。牙周的慢性炎症作为心脏和脑中风的危险因素，被很多大量的这个临床的试验呢和观察就证明了。可是牙齿脱落了与脑中风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一项研究，最新的研究就指出了，因为这项研究呢，他们对4万名男性的医务人员进行了12年的健康随访中发现，25到32颗牙的组相比，17到24颗牙发生中风的危险性要增高50%，就是说你的牙齿脱落了，你只有17到24颗了，比有25颗到32颗牙的人，你这个中风的危险性要高50%。所以这个比例数啊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只有1颗牙了，或者1颗到16颗，不足16颗牙了，这样引起的中风的危险性啊就要增高74%，多一半，1/3、2/3。都容易发生中风，所以老年人啊缺牙的并不少，要及时的，一个要及时的把它镶上去，另外在预防中风上，就因为你这个牙齿脱落的太多了，不要到16个，世界卫生组织讲为这个牙齿的健康啊，你一定要维持到起码你这个咀嚼后边咀嚼的牙齿，有功能的牙齿一定要存在，就是叫2080。就是你80岁以后还有20颗牙，有功能的牙，这样呢就是比较健康的牙齿。这个试验中啊就矫正了其他因素引起中风的危险性，你比如年龄啦，或者吸烟啦，或者有糖尿病啦等等， 仍然还是提示了，就因为缺牙，你的中风已经成了脑中风的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有没牙的人啊，别觉着不去镶，镶上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其实现在的镶牙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先进了，能够非舒服，非常舒服，而且戴起来也很方便。所以这个牙齿的健康就非常重要了，不仅它是能更好的咀嚼食物啊，能够让我们啊吸收更多的营养，还能够减少中风发生的危险性，这样呢才能够比较好的呢，特别是老年人呢，一个你牙齿如果镶好了以后，对你的消化系统也有非常好的作用，对你整个身心呢健康啊也都有非常好的影响，因为现在认为啊牙齿是我们第二个身份证。你这个不健康，在上面就记载着非常多的你患疾病的一些风险。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灵芝本身它就是一个碱性的弱碱性的多种营养物质组成的营养体，也是一个非常多的药理活性生物活性的物质组合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菌类物质。灵芝里呢含有非常多的高分子灵芝多糖，水溶性的啊，而且它的作用非常广泛。你比如它可以这个抗氧化，能够促进我们的胰腺分泌更多的量足生物效更高的胰岛素。另外呢，它对免疫功能的调节非常的到位，就是说它可以促进我们的骨髓，直接促进我们的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身体周围的免疫战士吞噬细胞、淋巴细胞、白细胞各族增多，队伍强大。同时还能使免疫球蛋白形成抗体的速度增加变快。同时它还能促进核糖核酸蛋白的合成，因为这个蛋白的合成呢对于我们的人的代谢呀有非常大的作用。蛋白的合成啊等于生命中起到了非常主导的作用的物质，所以呢这个灵芝多糖呢它能够使着脱氧核糖核酸的损伤以及修复能力能够增加，这样对我们身体啊就起到了一个非常抗衰老的一个作用。这个灵芝多糖呢在这灵芝里呢也是最主要的药理活性非常强的物质。所以这在这个经常用灵芝就可以经常补充这些物质。当然灵芝多糖呢它还有啊可以促进，还有跟腺苷类的衍生物促进我们微循环。特别是我们大脑的微循环，让微循环的瓣膜开放，然后让它的阻力减少，使着这个血液能够通过。另外呢它能够使着这个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增加。增加的结果就使着微循环，你知道微循环是一个一个红细胞接一个红细胞一个一个过去的。如果它变形能力差了那它就过不去。红细胞主要是血红蛋白来携带 98% 的氧到我们身体里去的，所以这个如果微循环非常好，那对于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对于改善我们出现的一些中风前的一些症状啊，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当然，你作为以这个保健来用它的话，那它就更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让我们的微循环的灌注量可以正常，使着氧气和养料吸收，二氧化碳和一些毒素排出，营养得到非常好的吸收。再有就是灵芝酸。灵芝酸有强烈的药理活性作用，止疼啊、镇静啊，还有就是抗过敏啊、抑制组织胺的释放，还有消炎，还有保护我们的肝脏，能够有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还可以这个开胃健脾。当然这个灵芝多糖啊本身对于稳定血压、抗动脉硬化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现在人细胞的实验就证明了灵芝酸具有抗动脉硬化基因的作用，那你说这个多好啊，经常用的过程中呢，在尤其比较年轻时候你就用，那么对于预防动脉硬化就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在动脉硬化的斑块比较重的时候，用了灵芝它甚至也可以消除。那么当然它对于稳定血压呀、稳定植物神经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稳定啊都起着非常好的作用，降不好的胆固醇、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使得我们的血管啊保持很好的弹性和活力。当然像腺苷啊、腺苷类的衍生物啊，能够非常好的使我们红细胞里头一种小分子物质成倍的增加。增加的结果就使着 氧气和我们这个血红蛋白的亲和能力也成倍的增加，这样就改善了我们身体的缺氧状况，可以抗击身体的缺氧状况的耐力增加。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锗元素，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然后到身体里把它放了。这样呢对于改善我们脑部的微循环以及改善我们的身体呢就有非常好的作用。当然灵芝啊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多方面对于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双向调整的，因此它对于消化器官呢也有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它可以促进肠蠕动，可以使得这个肠液的分泌和胃液的分泌正常，使肠的收缩力增强。同时呢灵芝里还有非常多的灵芝纤维素，因此对顽固性的便秘特别是老人的一些便秘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样啊对于不管出血也好啊，不管是高血压也好啊，不管是中风也好啊，都会起到非常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因此呢在这个现在的传统的医药学研究的过程中啊，就证明了灵芝真正具有气血双补、调节阴阳、扶正固本的作用。因此一些慢性病啊、常见病、多发病啊，你在用灵芝的过程中，它可以不断的改善你的消化状况啊，你比如让你吃的营养物质能吸收，然后糟粕能够排除，增强你的抗寒能力，使得感冒啊能够少一些，然后让你的心血管呢更加健康一些。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So white， 这是个季节，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